中央研究讨论会4月6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讨论会主题是深入学习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为祖国和革命所建树的不朽业绩，并在党的领导下早日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参加讨论会的有金济南同志、崔泰福同志、杨亨谢同志，中央和平壤市的党、行政机关、群众团体、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党务工作者培训机关和革命史记部门工作人员。会上有多篇论文发表，深入解释和论证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提出卓越的思想，进行精力充沛的领导，为时代和革命、为祖国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以及在伟大的党的领导下早日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最后胜利方面的任务和途径。